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二，农历6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五次调度会议召开。 上半年本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4%，居民消费价格平稳运行。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启动， 本市居家养老应急呼叫服务将统一标准。 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27亿立方米，创本世纪新高。 怀柔区今年上半年共受理群众诉求45000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五次调度会议昨天召开，检查各项任务落实情况，研究调度下一步筹办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做好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会议强调，要继续完善场地和设施设备，推进其他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无障碍及各类临时设施建设，确保满足赛事需求，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深化场馆赛事景观总体规划设计。会议强调，要有序做好国际体育组织等方面来访考察和国际测试赛筹备工作，加强与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沟通，确定国际测试赛筹办方案，深化场馆运行计划。要全面推进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扎实开展火炬接力和开闭幕式专项工作，做好赴东京奥运会观摩等工作。会议强调，北京冬奥组委成立疫情防控办公室，就是为加强冬奥会筹办举办期间的疫情防控，要发挥专班和专家组作用，为赛时疫情防控做好准备，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应对。会议听取了第四次调度会议部署的重点工作和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各工作组任务推进落实情况的通报。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东城区、西城区调研文艺设施建设，并主持召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他强调，要乘势而上，继续深化市属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积极推进文艺设施建设，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主持召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他指出，要深入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优秀文艺精品创作，加强人才培养引进交流，完善双校统一的考核机制，鼓励院团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实现出人、出戏、出效益，激发和培育更多市场需求。蔡奇强调，文艺设施建设要抓住重点，分类推进已规划项目落地，已建成项目完善配套演艺设施，提升展演能力，重建和维修改造项目加紧手续办理，有序推动开工建设。文艺设施是重要的公共文化产品，要合理布局，均衡发展。城市副中心和城南、回天等地区都要布局建好文艺设施项目。蔡奇强调，要同步提升文艺设施运营，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文化展示平台，进一步盘活各类文艺设施，紧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机遇，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昨天启动，记者探访了承担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的中关村三小南校区，孩子们自习、阅读、看红色影片、参加体育运动，度过暑假时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从8:30到5:30，像我单位离这儿比较近，自己送，然后就上班了。 早上8点多，家长陈女士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来上暑期托管服务。 在家无非就是写完作业，然后就看电视了。那在这儿体育锻炼呀、阅读啊，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承担的是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为海淀街道内确有暑期看护困难的家庭，本着学生自愿、教师志愿、公益的原则，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托管的学生来自四所学校，一共60人，分成了2个班进行看护。在体育馆内，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快乐跳、速叠杯、双人跳绳等。4年级的董新月和另外一所学校来参加托管服务的同学一起配合着练习双人跳绳。 他是81的，我是中关村三小的，我们俩动作还是合不上，但是我们都相处以后应该还是挺好的。 除了体育运动以外，学生们还在图书馆里看书，在教室里自习，或者一起看电视《闪闪的红星》。中关村三小的陈浩奇表示， 在学校生活很有规律，很多同学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不像家里那么孤单了。 暑期托管一期12天，每天从早上8:30到下午5:30。中关村三小老师张坤介绍，每天给学生安排了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锻炼，2个小时的自主阅读时间。 早晨先安排孩子们有1个小时自主的阅读啊，完成课业呀，我们再给一些简单的指导。之后呢，有眼保健操，然后有1个小时的体育场馆的活动。10:50左右，我们就到绘本馆阅读。中午呢，就是午餐的时间。下午呢，还有体育活动。 中关村三小常务副校长陈俊荣表示，学校有100多名老师志愿报名参加暑期托管服务， 每个老师最多看管1天，这样老师在暑期托管之后也能够有时间进行一些调整，安排自己的一些学习啊、培训啊、备课，也为我下学期的开学工作做一些准备。我们每天在学校里面还安排了校医、保洁、保安，还有一名干部来值班，第一时间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关于面向居家养老、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开展应急呼叫服务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北京计划今年为全市经济困难的80岁及以上独居老年人安装应急呼叫装置，信息服务费由政府保障。到2023年，为其他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重度残疾和失独老年人等安装应急呼叫装置，信息服务费政府支持的比例不低于50%，其他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可以自愿安装，信息服务费由使用者承担。本市还将对呼叫中心的人员配置、服务流程、供应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是7月23号。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3月27号印发实施的《北京市进一步促进高排放老旧车淘汰更新方案2020至2021年》规定，去年4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期间，车主报废或转出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国三排放标准汽油载客汽车和汽油载货汽车，可以享受政府补助。截止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84000名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老旧机动车。请有意向的车主在今年12月31号政策到期前进行淘汰。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受今年降雨偏多影响，近期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入库流量较大，库区范围内其他支流也出现明显入库流量过程。截至到昨天晚上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27亿立方米，水库水位149.81米，创本世纪新高。目前水库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密云水库管理处将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和水库蓄水量变化，加强水质监测和巡堤值守，确保水源安全。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出现在1994年9月16号，库水位153.98米，蓄水量33亿5800万立方米。 另据报道，本周京城不仅要迎来中伏，还要进入每年7夏8上主汛期。 七下八上指的是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也是防汛重要时期。市民需要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灾害和影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灾害预警信号的发布。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接速集办工作开展两年多来，已经成为群众与政府间的连心桥。环柔区接速集办在全市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共受理群众诉求4.5万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3%。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华柔区雁栖镇鼎秀美轩小区67号楼4单元5楼的郭先生家里，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流出，充沛的水量不再让他担心早晚用水高峰时刷牙洗澡等问题。 之前的话，就我们就小区的水啊特别小，早上起来的话，那个水打开最大的话像滴水一样，晚上回来比较晚，没法洗澡。 鼎秀美轩小区分3期建成，早期安装的直径12厘米的单路供水管线，逐渐不能满足入住率日益提升的小区需求。今年以来，不少居民开始拨打12345进行求助，诉求主要集中在2期与3期的高层住户，涉及约300户家庭。雁栖镇百泉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靳亮告诉记者， 镇里边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把这个呢列为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每月议题的重要内容优先解决的啊，就是区镇调了将近700万吧，改造咱们鼎秀美泉自来水管网。在5月底之前呢，这个情况已经解决了。 2021年，市委市政府围绕接速集办推出了每月议题的工作新机制。华柔区在市级12大类27项具体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又进行了梳理。华柔区委常委、副区长郭文杰说：“ 因为有2项的地下通道啊和群租房治理啊，我们区呢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就做了减法啊，新增了小区非线治理、物业管理、煤改、清洁能源、黑车整治等7个自选动作。”啊，确定了32项具体问题，431个具体任务，每个问题呢都有一位常委和分管副区长挂帅推进解决。 结合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华柔区还制定了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推进接速集办解决重点民生诉求的工作方案。各镇街各单位把解决重点民生诉求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而在小区非线专项整治中，也选取2个试点小区，通过单独铺设线路、安装电表的形式进行整治。家住华柔区龙山街道龙湖花园小区的居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原来一进的院特别不合的，都是非线，咱们院里有出事了，这安装完以后特别好，大家都很满意的。 据了解，截至6月底，华柔区确定的32个具体问题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19个问题诉求量明显下降，431项任务完成率也已经达到56.4%。华柔区委常委、副区长郭文杰表示， 下一步呢，华柔区也将继续围绕各月的主题推进每月议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建设，真正啊让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新闻广播消息，第5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将于9月3号到5号在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大会以“网宋百年，文谱新篇”为主题，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线，分为主体活动、长效活动2大板块。由大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联合出品的首批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系列有声书作品《冰刀不言败》《华夏雄心》《人民医生》《铁骨铮铮》《运河人家》等5部作品7月1号已经上线。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发行的一款倒计时200天系列纪念封，当天在王府井工美大厦1层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首发。 由团市委主办、清华大学团委、石景山团区委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昨天在石景山区启动，各个高校的青年学生和冬奥储备志愿者将积极面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推广冰雪运动。石景山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计划招募2000名志愿者为冬奥会提供服务。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最具亮点的42公里马拉松路线已经基本建成，这是本市第1条全封闭的马拉松路线。 冬奥公园整体融合了马拉松、工业、铁路和冬奥元素，将在今年十一建成亮相。 今年上半年共有434家首店包括旗舰店落地北京，比去年全年首店入驻数量增加了近250家。其中朝阳区三里屯商圈和国贸 CBD 商圈聚集了北京上半年新增的三成首店。随着西单更新厂、龙湖丽泽天街、北投爱琴海公园等购物中心正式运行，一系列国内外原创品牌、年轻潮牌也接连亮相。 新发地市场昨天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斤一块一毛钱，强降雨过后，绿叶菜价格攀升比较明显，其中菠菜每斤三块一毛五，比十八号上涨57%，涨幅最高。也有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小幅下降，其中大白菜每斤三毛五，比十八号下降20%，降幅最大。目前各种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呈现走低态势。 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市红十字会承办的“就在身边”校园守护行动昨天启动。行动将在本市开展六期校医培训班，援建十所博爱校医室。本市的600名校医保健老师将分六批次参加培训。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谋求推荐院士不成，殴打国际宇航科学院王进年院士和吴美荣院士，导致两人重伤一事出现新进展。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经依法审查，对张涛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昨天发布声明，给予张涛开除党籍处分和开除的政务处分。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昌平一小区旧改工程进展缓慢，居民对改造项目心存疑问。 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热线回声，顺义一道路坑洼难行，属地部门接速急办，问题得到解决。 填平了，然后但反应就挺快，就确实是挺快。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部分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开始了一年多，仍然没有结束，进展缓慢，令人不解。另外，居民对施工的具体项目也有疑问，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报道。 名流花园小区位于昌平区北庆路，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型社区，去年被纳入本市2020年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不少居民向记者表示，小区旧改进程相当缓慢，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一年以前甚至快2年以前就搭好了。然后呢，前期他只搭架子不干活。 除了质疑施工进度慢之外，居民对于小区旧改工作的另一大质疑集中在改造项目的确定上。名流花园小区由梅苑、蓝苑、竹苑、菊苑、欧风苑五个区域组成，其中欧风苑建成较晚，于2000年开盘。目前小区旧改的主要内容是在楼体外部加贴保温层。居民徐先生质疑，加贴保温层这个改造项目对于欧风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全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现在也就20年刚，怎么能算是老旧小区呢？我们整个这个楼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